D100屬於你，D100屬於我，D100是屬於大家的。講真話，行公義，浩蓮敏，大聲台，還聲於民。 開始的時候很明顯受到外圍市場一個他這幾天的影響。中間落密他都很和美，本來定算是20億，他殺我15億，中間落密15億，我最多省5億。立法機關多數議員，甚至絕大多數議員都不能否決，我們覺得這樣就變成早晚呼應監察社會， 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鄭家富。喂，恭喜發財啊，富哥！恭喜發財，恭喜你就身壯力健，馬聯這個黑盤都進步。 你說什麼？開黑盤嘛，黑盤都可以進步的，沒有黑啊，怎會有紅？今天股市開上來就不太好，跌了3%這麼厲害，我想來年的經濟大家都要因住因住。那些股票的人很有趣，他說農曆年開那盤什麼鬼都叫做紅盤，千萬不要叫黑盤，因為他只可以紅盤低收。 紅盤低收，隨便吧，你喜歡吧，為什麼我們搞成這樣的黑盤，黑盤搞成這樣，我們黑盤，黑盤沒了東西，這100隻有看的，不是這樣的，是啊，是這樣的，這是出街morning，不是吧，真的黑盤，大哥，你真的馬年第一天弄這樣東西，我派了利是給那個兄弟姊妹，不要玩我，不要玩我，我跟森哥已經派了，派了利是，定心願了。 喂，今天就年初幾話？今天年初幾啊？今天年初五，因為今日的公眾假期多一天，因為有一天是星期日，所以補假。年初四星期一都放假。今天就按照慣例，年初三就放，多數都是年初三。有時年三十晚放假，然後就年三十，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 但年初這樣放年初四放到年初好像很多，好像很多，好像很滿足，但有幾件事大家要注意，過年的時候很熱，昨天淺水灣錄得的溫度，為什麼要說淺水灣呢？因為很多報紙都拍著淺水灣的比堅尼女郎，去到31度。 那麼誇張，真的31度，淺水灣有個溫度打出來，31度，但是今天已經砰一聲，就跌回到十幾度了，明天的氣溫是16至18度，去到哪裡會凍呢？去到過了星期六，即是星期日開始，13、17度。 星期一是12到15度，星期二是11到14度， 即是這個星期又開始冬天，其實今天也冬了很多，比昨天大風，比昨天跌了6、7度，很厲害，所以大家要注意，你看看那些鹹鹹味搞定，譚上頸，譚上頸很麻煩，很久的。 好了，今天正所謂年初五，我們沒理由一開麥就罵人，當然不好，加上我們兩個都不是很喜歡罵人的人，罵人那個去了旅行，罵人那個去了旅行，罵人那個罵得很厲害，去了旅行，那個是誰呢？很多人去了旅行，自己對號入座。 頭那半個小時我們講一些今天大事新聞，今天其實都有些新聞，有些新聞都開始有些新聞， 譬如這個觀塘物華街的小販市場，今天就last day，這兩天新聞都有講，不知道是否因為沒什麼新聞，所以就說都賣他們怎樣去最後衝刺、大平賣清貨，這個我都是花絮而已，但是市建局是這樣的，即是他要再重建那裡，今日搬呢， 就有津貼9萬6,今天不知幾點之前 其他都是心不甘情不願的就不想搬走去搬走字的原因就是因為本來承諾了有所謂無縫交接的就讓他遷到一個市場的地方但現在不行要幾個月然後才可以讓他正式入伙那些小販就說我賣完了一些東西那些架生又在那裡第一我等你幾個月沒有收入那就是了 這些事情第二那些架生放在哪裡不是放在梁振英門口不行所以大多數都心不甘情不願新年流流就不如你對抗現在有一宗一個小販叫堅持遷入臨時市場然後才離開就是這樣這個新的臨時市場我一聽到臨時這兩個字我很害怕不是正式的 臨時市集、臨時市場你知道香港有很多所謂臨時街市例如大埔臨時街市臨了三四十年就叫做臨時臨時這兩個字原來是一種形容不是真正叫臨時就是臨時就是一個名詞名詞作為一種臨時不過我覺得市建局無論怎樣都好這一類 市建局實際上應該做一些幫市民面對一些當建築物或當社區夠了你就應該協助用一個半官方好或者純公帑無論怎樣都好希望能夠令到市民 有一種安居樂業有市建重建令到社區能夠大家一起同步前進和進步的感覺但問題是市建局就好像往往只是找現有的市民笨變成地產商推走你之後還是地產奸商你明白嗎還奸過地產商那你又怎麼叫市民覺得氣順呢你應該要 協助市民去解決一些市區老化的問題那我們迫害人的人那很糟糕真的很糟糕你看看你的線局的嘴臉本來就承諾無縫交接在這裡遷出接著遷入臨時街市你臨多久都好現在就說對不起工程延誤要大概月底你相信他月底才行 這幾個星期怎麼辦呢這個叫做市建局觀塘項目總監叫李樹榮被記者問你是不是承諾商戶做到無縫交接的他的說法是什麼呢這是一個概念大哥概念你吃飯是不是一個概念呢即是買股票這些叫概念概念股你吃飯是不是一個概念呢今天有飯吃 明天有飯吃後天對不起我吃完沒有了餓了你說你承諾我三天都有飯吃吃飯只不過是一個概念因為他們就是手停口停你沒有生意做就沒有收入沒有收入就沒有飯吃當然是了那是不是吃飯是一個概念很現實的現在最新的新聞就是學你所說的只有一個小販堅持 他可以遷入臨時市場才離開這個就是售賣內衣褲的李先生 擔心日後再找不回客人 他又說他不是做大生意, 他賣底褲十多元而已底褲幾元十幾元都有交易底衣底褲不是經常買的不是經常買的不是經常想很久才買一次所以我不知道現在底褲多少錢我去連鎖店買就二十多三十元三十多四十元買底褲有時很有趣你是要買對有些你熟悉才行 都要這樣下下這一宗就是這樣通常這些日子我告訴你從政的時候這些日子是最好開記者會的時候我見到兩個人開記者會都是民主黨的<笑> 我經常都笑他說話煞有介事的李榮達他說話很多時候都覺得煞有介事他現在的組織叫土地監察知就笑死不知嚇死那種他有一個叫土地監察反對推行仲裁先導計劃坦白說這個仲裁先導計劃如果普通人不是跟著或者是就算看施政部根本沒有人理會這個不過其實是大事來的不過他也聰明所以就在這些情況這些日子說 有人會報你即是如果你隨便找一天行政會議開會立法會開會這些新聞真的有郵票的尺寸都沒有在報紙這個土地監察首先講的土地監察每個人都要有一些團體來定出自己 定個位的土地監察李永達沒有做立法會議員之後除了跟陳方生是吧是他的香港2020兩碌兩碌現在這個就是他自己做主席的NGO非政府組織主要關注香港的房屋土地問題他定這個位置是對的他在立法會一向都是這個位置 即是有角色或者有定位才有發言權當然富哥譬如你以前是交通現在沒有人找你講交通當然沒有了現在有人找你講法律那我就應該講一下交通規劃監察你喜歡不就搞一個但我覺得你搞這個法政網絡合理一點 我覺得你搞這個法政網絡合理一點不過我都沒什麼時間我應該從法政網絡我都說很多人都想找我講一下工傷、人身傷亡、疏忽賠償、刑事、人權、法律權利這一類的法律但這陣子確實太忙了我也有這個計劃所以這些都是 幫助社會做些事說回土地監察他們說不贊成仲裁先導計劃以解決補地價的問題我想要解釋給我們的聽眾聽究竟發生什麼事呢簡單地說就是這樣香港有很多種不同的土地不是所有土地都可以建樓的譬如有些是農地 有些是工廠大的地他要用這兩個例子大家容易明白譬如地產商密密收收了農地或者工廠大廈轉手沒有死錯人想著都是會建住宅賣得最貴或者建甲級寫字樓總之寫字樓最貴你本來的地不是用來做寫字樓不是用來做住宅要改變土地用途 就要跟地政署講數的就叫補地價補地價就地政署找一些很專業的人來跟你估價根據市場補多少億補多少十億或者補一百億你這個地方還要通過很多城規等等規劃、交通配套、人口等等 OK了,就給你改變土地用途 地產商對於補多少地價當然是最在意的當然了賺多少要扣50億還是20億是差很遠的事現在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裏面有提出我們搞一個仲裁先導計劃就不是只用地政總署去估價我們用仲裁如果大家地產商不同意這個估價的話可以交給仲裁 李永達為何會反對呢李永達意思是仲裁的數目多數都會給政府應考的數目低所以令其實政府損失哪些好處地產商好處地產商好處這個有道理另外 他就說土地監視認為政府應考慮收回解放軍在石崗軍營一帶的空置宿舍和騰出跑道的空間以釋放附近一些土地的高度限制作興建房屋之用 物盡地盡其用不單止如果你說不只是石崗軍用機場的跑道譬如我熟悉的九龍塘的軍營九龍塘你知道地幾貴校網又好聯合度隔離豪宅又多聯合度那裡附近以前我在TVB五台山的時候就見到連廣播道都有軍人宿舍的 後來改了然後在那個位那個軍營幾個鐵桶的地方是很大的現在其實我都是很浪費解放軍即使是接收了英軍的軍營你認為大家認為有沒有需要在市區這麼旺的地方這麼貴重的地皮那裡就這樣擺幾個鐵桶在那裡然後又住就住得不舒服解放軍是不是間中見到一兩東西出來操一下又回進去 其實意義有什麼意義呢我想香港很多人經過那裡都很少見到沒什麼人的鬼多過人真的很大你想想特區政府梁振英盲搶地得這麼緊要建牙籤樓在人家的Playground那裡都要建一棟公屋如果這樣想香港真的這麼缺乏地的話 例如這些這麼貴重的地皮在市區交通這麼方便這麼值錢為庫房爭益這麼多為什麼不跟解放軍談談換一個地方給他呢其實香港可以釋放的土地不是沒有而是政府很多時候不知道用什麼理由例如解放軍這些地又例如我們都說過很多粉嶺的高爾夫球場為什麼那些地硬是好像因為是不是權貴 而不能夠老虎屁股摸不得或者其他公屋的牙籤地你是要就摺下來就弄多棟你會令到香港很多人反感和憤怒不是搶了解放軍的地我經常看著每一次走過的地我會這樣想我斷估解放軍呢 是不敢雖然他在內地會重傷都是偷偷摸摸香港斷估他都不會跟政府提出補地價給你在這裡建豪宅他不會這樣做永遠丟空在那裡永遠浪費貴重土地不如陳茂波你這麼聰明主動向解放軍提出不如我換一塊好一點的給你給你一些條件讓你建好軍營 不只是幾個鐵桶在那裡不知道我那幾個鐵桶在那裡我不知道你住過鐵桶沒有我住過了以前是中大臨時宿舍是鐵桶來的熱到媽媽都不認不認冬天就凍到不認媽媽都不是人住的地方現在是那裡就是這樣喂另外一宗新聞陳偉業涉嫌組織及參與非法集結下個月裁決這個呢因為他去年已經是 2013年5月被判了非法集結罪成判了監5個星期但獲得緩刑今次又是下個月如果正式裁決有罪的話你都不要說不要緊坦白說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如果你是超過一下子是不是超過半 超過三個月的監禁就會沒有了議席所以如果這次陳偉業因為這樣而超過三個月的監禁的話 這就很危險，泛民就沒有了議席，分分鐘要再選都不頂，沒錯，所以今天我們也有幾宗新聞，稍後再有幾宗新聞，你覺得一八三、一三八，你有些事想打來跟我們拜年也好，談談你的心聲，說說心哥你說這個什麼話，反廣東話，很好笑的，又得，馬年你有些什麼願望，又得 聽到民主黨說明天會有決志，決志佔中，你就打來又得，好吧，休息今天的開市的時候很明顯是受到外圍市場一個他這幾天的影響，中間落密他都很和美，本來定算是20億，他殺我是10億，中間落密15億，我最多省5億。 立法機關多數議員，甚至絕大多數議員都不能否決，我們覺得這樣就變成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鄭家富。 好了，還有什麼大的新聞要值得跟大家討論？有件事不是大的，不過一些新聞有趣的、重要的，當日變形金剛4不是香港拍片，陀地嘛，而遭質疑衝一間水電工程公司 東主兩兄弟，真是兩兄弟，不是一個叫麥志成，一個叫麥志恆，不搞冷氣的，今天正式在區域法院否認勒索和襲警兩控罪，這件案很過癮，這兩條傻佬涉嫌先後三次向協助電影拍攝的本地製作公司職員索價，索價的範圍都很廣闊。 由1000至10萬，他都很有，或者這樣說都很沒有原則，即是1000又可以、2000又可以、5000又可以、1萬又可以、10萬又可以，不同國籍的，來自不同的地方的，發覺原來荷里活，哇，原來變形金剛，可能他開始真的以為普通港產片，算了，港產片吹吹地吧，自己人是吧？ 卡其冷現在發覺不是紅蘇綠眼又不同了，問問小孩子堅東西來的荷里活大製作變形金剛，涉嫌職員其後表示會5000元補償，但兩個堅持都是發覺你是 大佬假假地你紅蘇綠眼10皮啦於是就鬧上法庭，即是如果他肯收5000元，其實事就收了。其實還有一件事，就是警察來到，警察說當然在庭上案情透露他是有跟警察有爭持的，我覺得這件事才是拿命，你在香港一般有所謂黃氣來，沒錯， 就縮了，你知道哪裡夠黃氣鬥的，沒錯，所以他現在不是有一條罪就襲警，他這兩個人是不是跟最近那個拿完金像獎而服注射品過身的人一樣，都是拍了一些丸仔，因為最近有些新興毒品叫做 為什麼我不太明白為什麼人會喜歡服毒、喜毒品，喜歡刺激，喜歡刺激那種感覺，是吧？這刺激會死人的，大哥，就是去到死亡邊緣而回來，以前我覺得年輕人的時候，我年輕人的年代，你知道那些小孩喜歡玩什麼遊戲？ 玩什麼呢？ 玩兩種遊戲，一種兩種遊戲是都會死的，其實一種就叫跳樓，譬如在二樓，我們七層就在二樓，在二樓跳樓， 我又很少這麼愚蠢做這些事，死亡遊戲來的，玩跳樓，我親眼看的，真的有啊，砰 這樣就行了，沒事，再來多次跳一次 其實是每一個年代，例如吸毒的人，當然有毒癮等等，但他都是告訴你心臟會跳到亂了，有幻覺，出汗，不知道自己會做什麼，隨時會在18樓跳下來，就要試。不過根據新聞報道，香港原來有一個叫中毒諮詢中心， 我第一次聽，孤陋寡聞，除了港毒品之外就很說很多其他關於中毒的事。他說去年有10名市民進食含有草酸鈣針晶體植物後中毒，那些什麼海戶、假海戶出現喉嚨刺痛，這類植物可能混雜於通菜或枸杞的蔬菜之中，即是這些是農藥 常有可能含有的化學物質，其實我們不是故意去吃毒品，有機會中毒。還有譬如早前很喜歡人們在街上收集那些叫做菇類的植物，然後吃了誰知就是有毒的，很嚴重。這件事很多時候讀書已經被老師提醒我們，越漂亮的草菇或者你在街邊的菇是很有機會有毒的，你不要亂來了，所以原來新年流流我們都要小心一點。還有什麼為什麼八仙嶺的火這麼厲害？是啊，燒了幾天鐘搞定了嗎？還沒啊，不是 八仙嶺郊野公園山火災，中午時救息，對不起，中午時救息，其實很傷的，很傷的，都搞了很久了，昨天開始的了，沒錯了。陶謹申說菲律賓人質事件，陶謹申對付菲律賓這件事，給我一個很強烈的感覺，他覺得自己都是 建制的一部分， 影子保安局長，又或者他覺得他自己比黎棟國更加出色，他一向過去在民主黨很多時候都給我們的感覺就是你們不懂的，你們保安的事情等我來，他一句最流行的口頭禪就是明不明白。 說完這些話就以為你明白，你明白嗎？他都是一片好心而已，有時我們就唯有通常華叔就說明白了，你不用說這句，我就說你再說多次，其實不是很複雜，不用問這句明白嗎？有些事情我經常都覺得一個人你跟開一個政策， 你當然是對那樣政策熟悉的意思，千萬不要這麼快以為自己一定是那方面的專家。那你說交通的時候，說廁所的時候，我都不覺得我自己是專家。搞個廁所就有些人方便，你明不明白？我不會。你明不明白？搞個廁所的人就不會賴你明不明白？就是有時就算是去到一個局長級，即局長或者是政治的問責， 那個局長雖然他一定要熟悉那個政策，但是一個民主問責的制度，一個局長只是一個代表，他背後的技術官僚和研究是需要很多人的，千萬不要以為沒有自己不行，我就是專家，無我就不能，這樣的話其實你跟獨裁沒什麼分別。沒錯。好了， 陶謹申說什麼呢？他就說對事件未來的發展並不感到悲觀，即是說對菲律賓政府大家繼續談判的大門他不認為關上，菲律賓政府沒有提及要報復，所以他認為談判大門 我第一個反應就等於當年九七前之前那些澳門的警司開記者會那些澳門的司警或者澳門當年那些電單車擋扔手榴彈、燃燒彈車很厲害燃燒彈試過幾次連續幾間銀行都被人打劫司警就出來說我們澳門的 治安都不是很嚴重他都沒有向警察開火其實不是很嚴重我都覺得相對於南美洲哥倫比亞那些毒販記者眼睛都睜了這麼嚴重是嚴重的他走的時候都沒有向警方開火又沒有勒索澳浦的總督這句跟涂謹申今日說菲律賓政府都沒有說報復 所以我都不覺得悲觀菲律賓政府沒有說報復不過已經正式總統府的發言人會拒絕了道歉正式的就是梁振英提出制裁的第一正式拒絕我們不會道歉家屬四大要求其中一個最關鍵的道歉正式道歉他不會做第二樣菲律賓政府是沒有提出要報復不過菲律賓的議員有提出要報復你說議員當然代表不了政府對 但是如果我是涂謹申我認為我的判斷你就最好告訴別人現在那個談判是陷入僵局去到一個膠著狀態你說得對如果以一個反對黨民主黨是反對黨你不是建制一部分你作為一個反對黨你當然應該要有一個比強而有力的監察政府讓他再做多些當然要禁他你逼政府做多些事不是說你處處一定要 無理的批評不是這樣正如你用那句你說現在膠著僵局還有馬尼拉的市長的IC好像打了前總統他就說希望你香港不要了你接受馬尼拉政府賠罪就算了不要再要求總統阿基洛三世親自道歉人家已經說到出口了你還說有機會 談判我真的不太明白涂謹申在想什麼你其實我覺得如果是反對黨就像涂謹申還有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要求梁振英說你有策略有部署現在那邊有什麼反應你會不會告訴你下一步你怎麼做你什麼時候會做或者你不告訴你下一步會做你給多少時間他們上次一個月拖了三個月這次呢 當時你一有這個立法會的討論和辯論甚至過了菲律賓那邊的政府那些傳媒多緊張立刻頭條你又要靠這樣國際傳媒的層面菲律賓內部的反對派才會給現在這班執政黨的總統有壓力這樣才是球所以新的年開始我希望我們的議員用新的思維如果沒有新的思維就真的不要壓住那個位置你不要期望了壓得太久你越大期望 就越大失望了,挖了牙了,我們看看我們的聽眾有沒有挖牙。黎先生你好,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新壯力健,馬年進步,恭喜黎先生。阿富哥生意興隆,心哥就聞得如飛了。聞得如飛,還有這個頭條就新聞就繼續長做長有,多謝,多謝。 我想說這幾天選賀歲片來看選賀歲片來看初初想看那套兩個字的港產片 無所謂啦說吧金雞不是兩個字的金雞SSS 我朋友看完之後立即跟我說有一幕很奇怪的就去講長毛在網上洗版這個說法已經怎樣你說吧誰扮他是不是梁家輝扮他誰扮他我沒看過但是我聽回來啦根據我分析其實他套戲是一段故事的 老實說這一幕對劇情是沒有影響的你有也沒有也可以其實本來你說搞笑就無所謂的但是我又覺得你作為一個創作人之前周海剛在他的電台節目有說到自己為了夢想各樣就有必死的決心為了夢想是有機會一敗塗地的但是他都很努力去奮鬥用大時代那些 其實來比喻他的夢想我覺得做人如果你是對這一行有熱情有夢想那不需要去做這些事如果你是為夢想的那不用了你這些難聽一點說句叫做奶共我覺得不知道黎先生你有沒有留意長毛的反應你有沒有留意長毛的反應我這樣明白 你有沒有留意我意思是你有沒有留意長毛的反應在網上有長毛我覺得有大將之風我自己留意他的反應他就第一就很不民不火沒有發火說粗口其實問題在哪裡問題是他沒有做research我每個月將5萬元薪水捐了出來他搞很多的運動如果我為了錢我怎會做這件事 說完之後就已經將整個劇情推翻了我對不起兩位因為我沒有看這套戲我也沒有看的我不知道那套內容其實梁家輝扮長毛扮什麼搞個gag而已說他什麼就說他扔完東西就拿8元就哦就是那句就是葉國謙譚耀宗批評長毛這樣簡單沒水平那我覺得一個創作人你如果是一個事實你拿來揶揄我覺得是沒問題的但是如果你為了 我真的一定不會看的說到尾不應該有政治目的很刻意加長戲去沒黎先生你帶出一個這一兩年越來越嚴重的話題不單止是電影圈在各個界別有些人已經主動出來奶共 你明白嗎還有奶得很醜樣很醜樣奶得很醜沒有水平有些東西刻意去加來抹黑別人你不用創作了有時黎先生你要想一下東方紅白毛女那些在大陸也有票房當然是黎先生最不幸的一點我們要想就是有些人他不是沒得吃的你說去到沒得吃被人踩頭落地一按住我真的沒辦法了我寫悔 或者我為求一餐半餐我不吃的我兒子也要吃但有些人不是的很富貴的越富貴的那些越奶的你去賣食物這些你會令到覺得這些就做了老共的幫兇我覺得這樣就真的很糟糕 可能我以前聽過電台節目他講他的夢想原來不是一個電影夢 只是一個賺錢夢,我誤會了,可能我對他入座而已。周凱剛以前在商台做節目主持人,什麼節目來的那個? 講一下心事的節目,他經常很大道理去教人,我們節目人,多謝你,我們監製說1月27日起,周凱剛回到903做節目,人家有機會回到903,當然要做些事,怎麼這麼容易回到903,陳志文,大哥,多謝你,黎先生,多謝黎先生,還有的,長毛還有個反應,挺好的,真是大將之風,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創作自由的社會,是。 說些什麼,不如說吧,無所謂,不過就好像這個CEO手頭做得一般,做得不太夠。說真的,長毛,你這樣看,他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長毛都是一個特色,都是香港一個icon。所以你講他的時候,我覺得周凱剛是 長毛所做的所有的東西都是公開的,如果你真的要寫這段東西下去,你都要比較接近真實,對嗎? 很多電影,包括荷里活的電影,包括大陸的電影,香港電影都講政治,講時事,資料搜集都要準確一點,你要罵人都罵得準確一點,你一是不要用長毛的名字,你直接不要用一個這麼直接,你用一個普通的議員都可以,你可能有些議員真的 為了80萬元,扔完東西就放假,放工都不奇怪,有這樣的人 還有一段,在金雞裏面有一段,就說 無論親政府的、反政府的示威人士,都是收錢去示威的 還有一段這樣的,網民看完電影就很不滿 就說票白那些收錢示威的禁帽,然後就掩控 那些泛民那些大人去染黑,不可以染黑,那邊是染白,這邊是染黑,總之就是製造混淆視聽,意欲何為呢,就呼之欲出,1831、138,我們就不是做影評,不過你都可以談談,沒錯。今天的開市的時候,很明顯是受到 外圍市場過去幾天的影響中間浪漫他都很和美本來定說20億他殺我10億中間浪漫15億我做了5億立法機關多數議員甚至絕大多數議員都不能否決我們覺得這件事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雷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鄭家富湯顯明ICAC前專員有關於籌作的事件立法會已經很多次聆訊報告都出了譴責譴責因為又有另一個委員會 哇,這一單好像越做越有,越做越多,越揭越臭,這一單我覺得離譜到呢,你是常人都不能接受的,一個廉潔,主催廉潔,肅貪倡廉的一個機構,做這樣的事情,常人都不能接受。話說就是這樣,2011年9月初,2011年距離現在就兩年多了,湯顯明籌辦一個叫做39國駐港領事的晚宴。 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有去過廉署這麼高的大廈那麼多層的大廈除了有辦公室除了有可以扣留你的旅費做一個很漂亮的餐廳海景的要請你才可以進去裡面真的很漂亮吃普通的食物又可以你可能有個晚飯全海景很漂亮他搞了一個39個駐港領事的晚宴由中國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特派員公署派了5名的大廚煮這個滿漢全席 進駐廉署準部的餐廳寫進駐都可以不是外交部不是解放軍進駐為了籌借這五名大廚廉署的社關處就買了五隻啤酒杯給這五名大廚做禮物啤酒杯來的五隻八千元很漂亮的 哇,大佬 每隻根據廉署的資料每隻是1960元不是 打高球、室內高球和敬飲酒的比賽 人均開支近1200元 超出籌作上限450元的1.6倍社關署就拆單將開支分單入帳避開超帳真是混帳根據《明報》偵查報導 整件事由社關署旗下的管理及策略組MSO負責策劃 不過廉署中人擔心接受大廚服務會陷入廉署於涉嫌收受利益你想想那幾個大廚來食材先不要計算誰買你叫他來你會不會給他錢 之中高層曾經向劉穆斐文女士劉穆斐文女士即是劉光華的太太提出反對未被重視但結果社關署旗下管理和策略組共動員20多人加班負責迎賓拍攝安排音樂安排敬酒該組姓廖的女總參事則擔任晚宴司儀 大佬做到好像大龍鳳好像卡拉OK夜總會一樣 還有有至少兩名赴宴人士憶述 有人當場開酒 有一支酒是1960元巨型的紅酒 勝出競飲比賽贏了 有1960元巨型的紅酒 有人當場開了酒喝完了 其中有人認為有關遊戲只是為搞氣氛暖場 但有人形容晚宴的操作和內容荒誕 你做出這樣的事第一你找外交部幾個大廚進駐廉署的廚房大排筵席送禮給這幾個大廚總部高層覺得這樣做有問題劉穆斐文副局長夫人就不 被重視這些看法接著超出每人籌措的限額於是分單隱瞞這些真是難以想像在廉政公署發生這些事還有如果你請那幾個大廚來剛才說過不收他錢 不收他錢不是不給錢他就涉嫌收受利益對嗎你給錢他就違反廉政公署的常規因為你要採購餐飲服務要貨給三家為什麼是外交部那幾個你怎麼解釋給人聽廉署作為一個貪倡廉的機構這些事情一定要做得比白紙更白為什麼要找 中國外交部難以想像因為那是外交人駐港的使節的宴會總領事那些總領事難道只喜歡吃外交或領事那些有人提供了那就很明顯就是湯顯明和穆斐文是不是被人覺得一個很有合理的揣測就是你想拆外交部下絕對是 大家就唯唯唯今次我益你下次你益我大家的利益那些什麼新年願望什麼新聞想談吧各位是胡先生你好你好各位發財胡先生怎樣各位發財我發財不要腰最重要是跌跌上升老實說如果沒有這一百的平台究竟有些河蟹的傳媒有些人有多少蓋了如果沒有這一百的平台有些香港市民真的蒙在鼓裡是啊我聽回剛才我想手過正中的朋友我看戲這麼簡單的我的市民都會中招如果我中了招我都會很後悔現在好像香港說實施了 商品及商業條例即是消費者會望在鼓裡是否有些咖啡店敲詐那些種咖啡豆的農民我收得來就敲詐他有些就貼了公平貿易標籤就說哪些沒有剝削那些種咖啡豆的農民讓消費者選擇去支持哪些咖啡店是良心商店去支持某些商店我支持香港的電影 需要貼這樣的標誌是言明清楚我是沒有掩行電視背景以及沒有你入場看戲是幫反佔中幫所有維穩費做籌款那個聲明會很搶是啊我覺得其實現在跟去賣那些騙人的籌款外字頭那些賣旗假賣旗 沒有分別的如果說真的除了這一百台我們不知道之後有沒有傳媒報道原來某個電影是幫維穩去籌款某個電影是怎樣抹黑如果完全不知道我們入了場原來是幫反智中籌款的那我一輩子都內疚那報紙賣了大家要看報紙的那套叫什麼話 那套賀歲片黃百鳴那套都說明的如果不看報紙之後他有沒有標出名的電影六輝士沒錯那個有沒有吹喇他說明是說我是幫反佔中籌款你看報紙就知道你不看報紙就不聽的就不知道 我們是時事的動物來的都應該看報紙不關心佔中胡先生我們要強調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創作自由政治上有自由他喜歡側一邊喜歡奶共這是他的自由不過胡先生你說得對 我如果不知道你原來這麼鬼奶的進去跟你一起奶很臭一批屎買票支持你去奶我真是吐的所以我想胡先生就是這樣說大家要豎起耳朵看清楚看多些影評 上網現在很容易,這些網上一定有很多人 如果他有什麼行差踏錯,或者他覺得有什麼政治上我們認為不能接受 網上已經是很多評論 富伯哥,阿芬爺,其實賀歲片有些一家大小,真的沒有看報紙 隨便沒有工作,除了拜年之外,沒有工作就入場看戲,當浪費時間,過年有些真的 如果這樣我想他不是很關心佔中連報紙都不看 對嗎 坦白說他們根本就是大陸，我回到大陸基本上已經是很少的絕少的。林先生，這個說法，對不起，我想插開一句，這個說法其實老老實實都是自己的感覺，賺錢有很多方法，一種方法就叫做跪在那裡賺錢。 這個不是我講的，這個就是《楊子彈飛》的劇情來的。杜汶澤其實都寫過不止一篇，杜汶澤你聽我先說，杜汶澤已經寫過不止一篇有關於是不是一定要回大陸跪著賺錢的問題的了。好像也有說睡在那裡賺錢，睡在那裡賺錢也只有舒服，有些人，我就覺得賺錢很多方法的，還有賺多少錢才夠呢？如果人格都沒有了， 為了賺錢的話就對不起自己的子孫，會不會這樣呢？但很多是你看成龍就知道，他現在是什麼版本就知道，他現在對共產黨就拜神那麼拜，他基本上有大把錢的，他也是這樣做的，他那些人可以說 有些骨氣的，其實不知道有沒有骨氣，為什麼呢？我看不到，現在為什麼藝人呢？為什麼他已經傳世那麼多市場，是不是一定在大陸才有發展空間呢？我真的不太明白，可能都會是的。 不過也不是一定要拉到盡的，都賺到錢。我知道都有，但是現在所以就 共產黨利用了你們人性的弱點來做，他看到你們的選擇，人性的弱點，即是說他用這件事來控制你的思想，你根本就有選擇，你根本就有利欲分心。 13-14亿的市场，你闭上想想，全世界哪有？其实我知道大陆很多假的，10亿、8亿全部都假的，不过你一回去已经有钱了嘛，你明明可能有1-2千万、几千万，但你那个市场你没得分的。 其實大家以為市場很大就有機會，先捱住，他開頭是給了錢你，後來你不用跟他拿錢了，你預料就行了，即是很多做生意的人都是這樣，一開波以為很行了， 哇,跟國內某些大幹部合作,跟著John Venture,接著就拉過來了。明白。多謝你林先生。這個世界真的深哥叫我們不要利欲分心,一定要堅持自己的原則。有所為有所不話。為社會都要做些有建設和有意義,和為我們下一代做些 知道哪個福禄壽，目前那三個就是他們搞的，但是因為新蒸口有很多人知道，就讓他們沉下高興，但是我本人留意他的影評，尤其是Now電視他有介紹這套電影怎樣好怎樣值得看，原本有一套那些講救火那些，但是人家評論他說裡面又是在那裡拆鞋的，裡面原來有一幕就說 香港的救火原則原來是中國救火原來了，這句話是拆到嘔的，你聽到立即走出戲院，我沒有看，我聽到一聽到要出嘔了，是嘔的，真是嘔的，那些情緒小感意識，你說真是不是，我希望香港觀眾就真的不要看這些戲，如果知道它的內容是這樣，剛才那位觀眾說什麼金雞 想著沒那麼逼都是得淡笑，現在我不看了，我聽到原來他有這樣的意識，找個地方吐，劉小姐有個好處，開放言論的空間有個好處，就是聽完收到訊息，然後自己決定喜歡不喜歡，有些人看聽到可能，咦，原來這麼過癮啊， 我又走去看啦，都有的，這個世界就有這個不同人。如果在現在這個環境，香港我們爭取民主得這麼緊，你還有這樣的意識，真是嘔，沒什麼心機再看這些戲，是不是？這個世界。尤其是鄭大媽呼籲那套什麼綠皮，又是給都不看。 他說綠福就變成綠禍，鄭大媽說。 是啊，根本他就是嘻哈哈這些戲，以往香港人辛苦整年看 都沒所謂，但是現在你反而不在香港那方面，站在香港那方面正氣一點，還要歪歪一邊來講，真的不值得看。所以港產片自己生性一點，其實如果拍得好，譬如舉個例，我腦海中浮現的一套叫《無間道》，你想想《無間道》出色在於連人家荷里活都要抄你。 大哥又何理活反轉竟然人家荷里活抄回你的港產片，又是巧，但荷里活那套不好看，就是咯，只懂得說粗口，粗口的無間道，反而香港的無間道根本整套片娛樂豐富又緊張又有巧，劇情又卡士又巧，又有傻強， 如果沒有寧願達報這件事真的要想得很清楚，他可能暗暗歡喜，原本立報你說得對，其中一個肯定就是最過癮，就是就是想你原地達報，接著他還有藉口，就是你們泛民不生性，你們泛民拖著香港拖得慢，我給了你機會，你們給了機會。 我發覺他根本自己是心怯的，他就很硬正地說你們這樣，我解放軍，他全部都是說的，因為你這個中英聯合聲明，全世界都看著你的，難道你弄多個六四出來嗎？ 多謝你，我楊小姐，我們要聽哲新聞，再談談，一百三十一再談談。今天的開市的時候很明顯是受到外圍市場過去這幾天的影響。中間落密他都很和美，本來定算是20億，他殺我10億，他中間落密15億，我最多省5億。立法機關多數議員，記住 甚至絕大多數議員都不能否決的，我們覺得這樣就變成了。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鄭家富。 來到這個6:36，我們剛才有關於廉署宴客外交部的大主理這件事，就不只是湯顯明一個人的問題，我自己覺得做了，有人跟他用這個方法去遮門、分單、入數、買些禮物，千多元的啤酒杯送給幾個大主，這些全部的做法，由 由第一秒鐘，不如找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幾個大處理，第一秒鐘開始已經錯了，然後用很多方法去蓋、去遮門，不是湯顯明一個人做得完，整個廉署裏面有很多部門，包括社關處的劉太，他是有積極參與的，但為什麼整件事 只是湯顯明一個人要揹呢？其他人就可以置身事外啦。你咁樣講，心哥咪即係話呢，明報今天所謂嘅有知情人士，而其中一個知情人士就是一個退休咗嘅行政總部，即廉署裏面嘅行政總部嘅高層，曾經向過劉牧斐文提出反對，未被重視。咁係咪呢啲人呢？對於 湯顯明當然是不濟，當然是有問題，但為何是得他有事？沒錯，為何劉牧斐文可以繼續安享坐在社區關係處的處長？你知道社區關係處處長坐在這些位置都飛黃騰達的，真是這麼厲害？是飛黃騰達的，我告訴你哪幾個高官，最高的高官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許仕仁都坐過了，很多年前了，我想都講開都成都幾十年了，繼而之呢，如果沒有，還有梁展文又坐過了，又坐過了，這個好像現在行會那位說一定不會接受我訪問那個 他曾經何時好像是做過社區處處長，可能我記錯了，但是鐵蝴蝶做過廉政專員，劉環昭芬做過好短時間，羅范昭芬做過好短時間專員，可能我記錯他沒有做過社區關係，因為他是教學院干預學術自由的事件落台，所以做親社區關係處處長那些，如果你懂做醒目，有料到，不過這樣，穆斐文不是AO出身，穆斐文呢 就不是周圍調的，他是紅副指出身，部門人來的，他是部門人來的，所以他都走不開跳出政務官的範圍，不同許仕仁、梁展文這一類，所以可能有些人覺得你穆斐文是不是因為劉光華在朝廷有命官，所以認不上啊？ 認不上這個副局長夫人呢？是不是這樣呢？ 現在我們接來我們的老友記，你知道找廉政公署這些問題，我們就很懂得找人，我們就未必一定找我們說民主黨的高佬，那個矮仔，那個當然沒有我們現在找這個這麼經驗豐富，因為這位就姓查。除了懂查人都要懂查我，你叫查石我，查石我你好，恭喜發財，恭喜發財，身體健康，聽你都是駕駛車或坐車，不好意思，你也很捧我們場，《明報》今日的頭條都無需我們再重複，查石我，是不是？是啊，已經很多記者找過我了，不如我就給你講了，為什麼離譜到這樣都可以呢？ 因為首先我要說我沒有參加過這些民族，我在廉署做了28年多，29年，那個匪夷所思的地方就是我看不到廉署為什麼要請香港的領事去吃飯，因為香港都 不如這樣，查石我因為在駕駛車，跟他說一下，如果他可不可以拍一邊，或者七點後之類，因為無謂令到第一安全，第二就是駕駛車的線路聲音不穩定，很難聽的，我們無謂浪費了查石我的專業意見和分析，因為他說了一句，二十多三十年都未，二十八至二十年都沒有吃，不要說吃不吃過，我想 雖然我當然沒有做在廉署這麼久，但我們印象中廉政公署是第一很少搞飯局的，雖然在法例上我們都要告訴大家公民教育，讓我想一下，飯局呢，阿森哥，飯吃飯是叫做款待，英文entertainment，如果在這個防止那條條例，款待就不屬於利益，不是屬於 這個advantage即是不能帶得走的，你只要在那裡吃就可以了，不過如果你在形象上你都不能夠包心刺肚，你不要讓人的印象就是嘩是款待，但是嘩九頭包八頭包，然後血宴，然後海參，嘩大哥吃到你鼻血都流了，爆了，這些我不能受的。 當然你剛才說到的意向就很多人都知道，你不可以打包，一打包拿著那盒就是利益，就是禮物。所以為什麼當時法例有這樣分明呢，就是因為香港人中國人很喜歡吃東西，很多時候都是飯局很多，如果你說吃飯都是一個利益，那糟了，香港的商業社會就很難做。 但另外一個規定，譬如你廉署 私人機構政府機構有規矩，400、500元一個人，晚上就說，招頭早前250元，好了，私人機構有些人說私人機構沒有網管，但有些私人機構的老闆，或者集團，人家很清楚說明，你未經老闆同意，如果超過一個飯局，譬如500元一餐，你超過了，你不報，有什麼事，老闆未經同意，都可以作為一個利益，去在防止那條條例第三條、第四條、第九條，是私人機構的，這樣就有可能。換言之，整個法例的概念就是說 你去做一些就算超過款待，以及你給別人拿些禮物，你現在送1600元一隻這樣的啤酒杯，1580啊，你去這樣去做都是不合理的。喂，查石，我回來希望條線好一點。喂，查Sir你好。 對不起，不是你的問題，我相信大家最重要是交通安全，你現在好很多了，條線，繼續，請繼續，繼續。我覺得我們香港政府是有個負責外交領事的聯絡，是有個禮賓府去負責的。沒錯。廉署的工作不是要做這些的，當然我們跟這些領事館 甚至有可能有些人見到老闆投其所好，這個老闆原來這麼喜歡大排筵席，我做到加零一，還請外交部五個大廚，跟著五個大廚來到，我們不用付錢給他，我們送千多元一隻啤酒杯還禮，你看到這些是不是真的匪夷？ 我經常都說作為公務員，我們要謹守一個很基本原則，就是我們要盡量節約，因為我們花的每一毫子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錢，那是公帑，我們不可以說因為是公的錢我們就亂花，這樣是絕對違反我們法紀年的財務原則，你也知道，我們香港政府是有財務的規管，那原則就是 要盡量節約，不是這樣亂停，如果查廉署出貪污的人，但是誰人去監察廉署呢？誰人去，如果裡面有這些全部出了違反規定的事，大家圍威威就已經是蓋住了，那很多人害怕，廉署變成一個獨立王國，會不會這樣？ 是啊，你說得好，阿森哥， 其實有句拉丁文我就不懂得讀，但轉做英文就是說 who got the guardians， 誰去夾著那個 那個守衛的人守衛那個守衛的人沒錯，這個永遠都是一個問題，因為你不可能再整一個機構去監管那個廉署，那問題就是誰去監管那個監管廉署的機構呢？那不得了，你可以一路這樣忍下去，那怎麼辦？那關鍵其實很簡單，第一我們香港是建基於一個信任的制度，你去拿牌的 運輸署不會檢查你的地址，是不敢才給牌，是順利的。在公務員來說，我們相信公務員是有誠信的，有integrity的，是有品格的，而且越升高級的敏感應該越加高的，但問題是偏偏出了一個例外，就出了湯顯明，那怎麼去對付這些好像湯顯明這些人呢？兩件事，第一就是自己內部要 要收緊一點，但內部是不夠的，只是靠內部絕對不夠，所以我經常都說，我們要加強外部外面的監察，包括核數署，誰部門出了問題就查多幾次，還要隨機地查，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個想搞的人他就要害怕了，因為最關鍵不是你沒有任何一個制度可以阻止別人去做違法 違規違法的事，沒可能。但問題就是只要你做這些事是馬上被人知道的話，或者很快被人知道，你就不敢了。這是一個很基本的概念，就是說我們要有足夠的外部的監管，即是等於你這些公司都是，除了有internal audit，即是內部的核數，都要有external，即是外面的核數，你不能只靠自己。 政府署人就沒有監管，自己監管自己，所以我們一定要有外部的監管，但更加重要的是我們一定要堅守一件事，就是傳媒的自由。沒錯，如果沒有傳媒這件事根本就不能，這是我們核心價值之中的核心，一定要保衛香港的言論自由，一定要令到香港的報章 明白，我想請教多你一件事，查成我一直以來你都用一個對湯顯明都是鞭策，覺得這個都是一粒吉吉屎，搞到整碗粥都已經臭了，沒辦法。但經此一役，當然廉政公署內部整個制度和怎樣規管，怎樣去做呢， 經此一役，你覺得除了湯顯明，究竟有沒有其他人做多了？例如舉個例，在各個社區關係處裏面的最高層，會不會因為投其所好而令到特別是有一些單來分拆、來隱瞞、 甚至對立法會，這個都是很嚴重的一個。你覺得除了湯顯明 怎樣去追究所有負責的一些比較高層的管理和行政人員，你覺得是需要不需要這樣做來去令到殺一儆百呢？我們不是要殺一儆百需要這樣做，不是這樣，而是首先有沒有違法。如果我們除了湯顯明有其他同事違法的，當然廉署一定要秉公辦理，可以說喂， 我不想牽連這些年這麼多人，找一個人搞定他的算數都不可以這樣。我們要講事實、講證據，如果事實上有除了湯顯明有其他人都是違法的，那一定要全部要告。違規的話，都是一樣，不可以說因為息事寧人，將範圍縮小一點，我相信廉署都不會這樣。如果這樣的話，廉署沒有了公信力的。 我現在擔心會因為上次廉署一直都是說立法會都是講湯顯明，其他的人包括社關處沒有點名去指責某些人，會不會事件就會不了了之，我就擔心這件事。我絕對希望不會這樣，我想全香港市民都不希望整件事情不了了之，我相信廉署到最後一定會出來做個詳細交代。當然如果有人被起訴的，那就起訴了。 據我所知，廉署沒有說只是查湯顯明，他都有說他會查其他同事，所以我們應該拭目以待，看看廉署到底怎麼做。 拭目以待啦， 許著潮啦，廉署都要給個機會他。 證明他仍然是秉公辦理，明白，多謝你，查聖我，身體健康，多謝你，多謝你，馬年進步，身體健康，多謝你，多謝你，查聖我，我不知道阿富你有沒有這個感覺，阿富也是廉署出身，他們都是廉署大好友，對廉署仍然是很有信心，我就沒有查生那麼有信心，老實說。 你問我我都沒有他那麼大好友，不過他可能始終真的畢竟28、9年，他那種感情的投放，不過他亦都相當中立，相當忠肯，即是他一向都對湯顯明和相關部門和管理層如果有違規就殺無赦，他都鞭策得很厲害，殺無赦的了，但問題就是他 正如你所說他是大好友，他覺得制度仍然在，但我們只是怕為何《明報》一而再再而三，有些知情人士透露消息，而這些就是連立法會，現在有個調查，湯顯明的專責委員會副主席何秀蘭和《明報》都這樣說，他說大哥，我曾經去過信給老廉， 就拿這些廉署餐廳的籌措紀錄，廉署明明在回覆帳委會時曾披露部份紀錄，但卻回答我說沒有紀錄，即是其實有紀錄還是沒有紀錄，是不是現在有些事出事了現在就說沒有紀錄，這樣來去草草了事，去耍立法會議員， 這樣就很糟糕，即是說白韻龍其實想不想揭開這件事呢？沒錯，還是想蓋著蓋子呢？還是說打給白韻琴呢？他不是白韻龍，是白韻琴的弟弟呢？沒什麼關係，兩個字都不同寫法，新年笑一下就算了，打給白韻琴很多話說的，可能你找阿波，阿波可能知道，是吧？阿波姐， 誰是阿波，阿波姐，大哥，我調查，不是我的前女友，我的前女友，好啦，138、138，有時候說話不說得少的，廉政公署是我們香港人，即是賴以成就，其實香港人抬起頭來，其中一個就是覺得，哇，我們在中國人的地方竟然搞反貪污搞得這麼出色，不簡單的， 我覺得整件事 我覺得是有些不尋常的地方，就是大家的矛頭主要是針對湯顯明，因為他已經退了下來，他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但仍然在廉署裏面做官的人，雖然他都是行人止步了，不會再升了，沒什麼機會再升了，但是為什麼大家的矛頭，整件事不是湯顯明一個人，我強調不是湯顯明一個人可以做得到，誰負責去分擔的？ 誰要買5個啤酒杯送給大廚，節目是誰安排的，誰主意說要請5個外交部的大廚來，甚至誰好像查聖說為何要請總領事來吃飯，39個國家這些是禮賓府特首做的，那叫禮賓處，禮賓處做的，根本不需要你 廉政公署做了這樣的事，事被嫌疑，誰是主張這樣做的，誰是附和的，誰是安排的，這是不是全部都拿出來，誰是做多一點，誰破例，這些全部有心人知情人士就在說話了，死了，每次都要說知情人士，我們要查根究底，拿足料，然後就對有些人如果真的違規，正如查聖，就要檢控，追究到底，這樣才像香港，否則的話，蓋著弟弟，白韻琴的弟弟，白韻禄， 覺得沒什麼所謂的，廉署就毀了，1838大家可以打來談，今天的開市的時候很明顯是受到外圍市場過去這幾天的影響，中間落密他都很和美，本來定算是20億，他殺我10億，中間落密15億，我最少省5億，立法機關多數議員，記住， 甚至絕大多數議員都不能否決的，那我們覺得這樣就變成了。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 仗义执言， 开启真相。 封烟热线 1831138， 风波旅的自由风， 主持 吴志森， 郑家富。 放農曆新年假，教育局不知為何無緣無故搞特，搞到在Facebook等等網上討論有關廣東話是什麼法定語言等等的問題上洗版。事緣就是這樣，事緣就是教育局的網頁講語文學習支援有一段說話，奇奇怪怪的這段說話，他這樣說。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與急速發展的中國並駕齊驅，同時面對鄰近地區的強大競爭，極需發展兩文三語。雖然基本法規定中英雙語為本港法定語言， 但接近97%的管本地人口都以廣東話（ 一种不是法定语言的中国方言作为家居及日常交际的常用语言，而英语则多作商业用途，后面那些全部不用说了，废话来的。好了，就是这一句，都以广东话（括弧）一种不是法定语言的中国方言作为家居及日常交际的常用语言。问题就是什么呢？问题在中国的法律上，香港的法律上， 没有法定语言这四个字，应该是法定语文，即是写出来。法定语文就是中文、英文，就是法定语文。中英文，你说什么话？你说普通话，即是国语；讲广东话，讲河山话；讲顺德话；讲潮州话，没问题的。在法庭上都会接受的，不懂听，官不懂听，陪审团不懂听，就找人跟你做翻译。 那些全部都其实都是某程度上是可以接受在法律上可以接受的语言来的，对吗？这个很明显就是法定语言，或者法定语文，对于整体一个地方究竟用什么语文，究竟是中文、英文，英文呢，说真的， 虽然不像香港或中国那么多方言，但如果你去英国或者美国，你在英国很难听，利物浦那些口音和美国南部的口音，和纽约的口音，这些是地方的方言。 但是问题就是， 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是没有法定语言这个说法的。我刚才说无论你说英文，无论你说国语，无论你说广东话，潮州话，台山话，客家话，全部在法律上都应该接受的，不懂听就跟你翻译。在网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就質問教育局吳克儉是否想消滅廣東話，是否想推行國語等等，你知道我們的網上反應很大很快。於是教育局很快就做了一個更正，叫做兩文三語正面體，前一大段都是廢話，後面就說 该组的背景资料，当中有关广东话的注释出现含糊不精准的地方，本来的准字写错了，后来才更正。本局会尽快作出修订，就文中有关的注释引起误会，本局深表歉意，道了歉。就这段事情，全段抽起了。好了，事件未完播，在香港带动这个 叫做舆论导向的大公报，不用理，舆论导向的，很重要。关超，这位关超女士，写了一个专栏，叫做教育局致歉些什么。你道什么歉？道什么交叉歉？即是致歉个屁。教育局的网页有关注释说广东话不是香港的法定语文， 不是，他不是这样写，是法定语言。这个句子并不全错， 因為廣東話確實不是香港的法定語文。 關超教育局這段也扣錯了， 人家都不是這樣寫，是講法定語 語言，因為法律上沒有法定語言這個term。 正如我們要搞清楚究竟香港在法例上究竟是法定語文還是法定語言， 中文，現在說的就是中文。所以你說出來的，無論任何方言，廣東話也好，只要這個是中國人的方言，是中國語文的方言，這就成為法例，法定語文條例裡面所說的法定的語文。這個是很清楚的。不過問題呢，這個教育局就不知道是不是什麼行。 真是不知道有什麼行，我覺得他什麼行，語文學習支援這個網頁。其實你剛才說不讀那句，最後我看下都想跟大家說，其實他寫來寫去，即是說我們香港人97%是講廣東話，但是廣東話根本就不是我們的法定語言，只是中國的方言。 但是他加多一句，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語言普通話的使用日見普遍，反映內地與香港經濟及文化的緊密聯繫。最後一句就廢了，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又是錯了，是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語言是不是普通話呢？我懷疑，你說他普通話就是最多人講， 叫做最多人講，所以呢，但是如果你講潮州話是不是犯法的？他這樣講，他只是講普通話的使用日見普遍，然後日見普遍之後就講什麼呢？就反映內地與香港經濟及文化的緊密聯繫。你真是你寫文寫得多了，我寫文，如果你寫完這一句，最尾無釐啦，對。 根本你講完，你現在前面是講什麼是香港或者內地的法定語文。 好了，你不是講語文，你講語言。 好了，講完語言， 無端端講香港和內地的經濟文化緊密聯繫， 做什麼？ 兩句完全無釐拉更的句子擺在一起， 究竟你想帶出什麼呢？ 我們猜他就是想推行普通話，去廣東話化，去繁體化， 來簡體字，來普通話，希望你香港人麻煩你，普通話才是日漸普遍，他這句肯定還有未寫，內地他不是反映，內地與香港經濟文化緊密聯繫，所以你香港人麻煩你，好像內地這樣，因為普通話日漸普遍，廣東話只是一個方言，你們就應該學好普通話。 我不知道，各位聽眾你可以，如果你懂熟悉的你可以告訴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沒有法定語言這四個字的呢？有國家語言，有官方語言，有沒有法定語言呢？法定語言的意思就是說這個國家是講這種話而已，其他不講的。 我記得是犯法的，我只記得有一件事有人經常跟我提過，就說當年孫中山開的不知道什麼大會，還是普通話還是用北京話，那時候不是叫普通話，那個叫做北京話，做中國的，那時候說什麼呢？那可能真的是法定語言。 後來你都知道， 投票就是票，其實他後面這裡都呼之欲出的，他說所謂這種複雜的語言環境，一方面香港歷史發展的遺留，即是說你 只是說廣東話嘛，令我方面令我們成為東南亞地區更具競爭力的金融中心，領先地位一直保持。面對越來越激烈的全球化及資源競爭，香港人雖在價值、態度和技能上做好裝備，終身學習，那就是想說你們應該要跟內地緊密聯繫之餘，你就普通話學好一點，這樣解。但是又不寫清楚，你普通話學好一點，你作為一個賺食工具，沒問題的。你不可以說 真是無緣無故說緊密聯繫，然後說這個複雜的語言環境，一方面香港是歷史發展的遺留，然後另一方面令我們成為東南亞地區更具競爭力的金融中心，是什麼令我們成為呢？究竟是我們有97%的人說廣東話，或者是因為英文我們說得很好，還是普通話日漸普遍，哪一樣呢？聽眾電話更好，沒那麼怒氣，年初五，鄧先生你好。 你好鄧先生，邵班同學，不過邵班，麻煩你中文改善一下，說了你很多次沒有語及的，不要再說了。什麼話？沒有語及這個字的，大哥。那就是以及啦。當然是以及啦。鄧先生你真是好好，我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就想著那句，我就想著那句叫做什麼話，叫做那句什麼話，那些說得多就成為了。 習非成史。 你想說什麼？ 不是習非成史，即是字本來不是這麼讀，說讀一些人都這麼讀呢，我只是懂得這句。怎麼抵給人家去你廣東話法咯？是習非成史，是什麼？是你沒理由不懂的，我想都再跟你說。鄧先生繼續發表高見。怎麼？沒有，其實聽你這麼說，其實今年這個馬年第一個祭旗就找吳克儉巴曲頭去了，不要去廣東話。 去吳克儉巴。 OK，不是，咁既然蘋果今日講就大公報就幫吳德點開年，喂，鄧先生你中文咁好，不如教下我。你讀咩協啊？點解叫開年嘅呢？通常啊， 你咪下張康文啦。點解？你咪下張康文啦。 點解？買我意思，即係點解啲人講同人哋即係啲唔好嘢嚟㗎嘛？我想同你開年啊咁。開年應該好嘢嚟㗎，點解開年？開年啊，打你啦！打不過我想澄清個概念呢，我唔知喺法律上面香港呢有冇法定語言呢四個字呢？我就想即係有人話俾我聽搞清楚啊。法定語文我哋有清楚啦，法定語文就有法定語文法例啦，有法定語文條例啦，就中文同英文都係香港嘅法定語文啦，但係冇法定語言㗎係咪其實？ 我真係我其實睇呢個巴曲頭真係越嚟越唔掂，先搞國民教育，跟住去廣東話化，你話你唔係我都唔信啦，呢個奴才。 佢好明顯就係前文下理就係想做呢一樣啦，就係想將普通話就要日見普遍，因為我哋嘅就係要成就我哋嘅經濟文化同內地嘅緊密聯繫，好明顯。 唔該，即係呢個巴曲頭自己得把歷史啦，曾幾何時咧有啲講，但係教授話俾我知咧，去完漢台嗰陣咧，廣東話係官話嚟嘅喎。啱嚇，你講得啱。Mandarin係滿清時候先至用嘅啫，係冇文化嘅喎，相對地。 北京話啊嘛，係嘛？ 相對地係冇文化嘅喎，咁要可以有好多嘅詩詞嘅押韻啦。 就是咯，叫他念一念多些詩詞歌賦啦，你試試用很簡單用廣東話念和用這個所謂普通話念的分別啦，我真的不該他收皮了，哇大哥有沒有搞錯，唐詩才會押韻，用廣東話，我真的，我不知道怎麼問，打給你，總結一句呢，我真的想不說了，不行， 總結一句就叫我不要說語及。 不是，那個叫約定俗成，我想說的是。那個叫約定俗成，我想說的是。我要說多一句。說一句就要語及的了。不是調鄭英龍武西，是去廣東話龍武西。黐孖筋的那個人真的。行，收到，不要那麼怒氣。年初五。不是很怒氣，大哥。叫這個契弟自己講國語先啦。 好啦。 你猜他行嗎這個多謝你你跟他開了一年多謝你鄧先生鄧先生一定是用我們的APPS打來的很清楚吳克劍很好笑的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我們的泛民不是說民主派的泛民是說前出師表那些模範的泛民要念那些泛民記者就在我們樓下他是去上去DBC 上個禮拜去接受DBC訪問記者就問局長又說取消了泛民現在回來是不是倒退不是倒退泛民裡面的內容是講了很多人生的意義和道理局長你可不可以舉些例子來聽聽他於是硬了太三秒你等等開了門進DBC裡面 然後不知過了多久我想十分鐘五分鐘就拿著一張紙出來是這樣的原來我又引述一下出師表多少個字不宜妄自誹謗隱喻失義這八個字就很有道理的局長十個字不是八個字 有幾個問題有數字也有問題有幾個問題數字固然是一個問題整個團隊那麼齊心的數字經常是數錯的第二個問題就是不要墨水出師表是人都念過的應該你作為一個教育局長應該出口成文你進去十分鐘要印出來等我一會阿森哥出去你先出來你先 你想print邊個木蘭池出師表又是李先生在電話旁邊你好啊李先生怎樣出師表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其實說回這個局長都不是第一劑的之前不是分道揚彪是不是他分道揚彪分道揚彪還是各行各路 各路好像是梁振英自己他和領導人分道揚彪是梁振英說的各行各路他都有發了一些東西他都有一些東西其實這個教育局長不要說數學了真是慶祝難書 K1就是K1卡來的微電其實中文就搞到這樣其實呢其實不要說你其實今天這件事最關鍵的東西今次這件事在網絡裡面都說了但是那個準字很明顯就是簡體轉來轉出來的錯了那個字兩點水兩點水就不對的十字都是一千對的其實很明顯就是簡體轉繁體轉來轉去轉出來的就是這麼說現在在教育 其實北沙都說到年頭處就說這個教育局和這個民政事務局跟這個中宣部就騰騰呱呱騰騰了已經現在這件事更加自然其實我們現在想說跟電影都有關係其實我覺得中央有心打壓廣東話其實根本就顯而易見了剛才你說杜汶澤如果大家有留意有看一套最近的不是最近的是一套叫做什麼經理人最佳經理人廣東話版本他有一個台詞我是香港人你問他我是香港人但到大陸又是到了普通話的配音裡變成什麼呢和斯蒂翠人 斯蒂翠人 他都不是打壓你廣東話去打壓你香港意識直情是你明白嗎其實很多的你看看深哥我們深哥說我們D100是宇宙最強世界最大地球最大我們是地球台我們是地球台還有地球在危險回去火星這些合拍片到上去播的時候怎樣出什麼字出什麼當然有 有關當局審視過的當然所以其實很多東西大家加上近來你上網看一個叫做施占上的廣東話那件事你看回整件事其實很明顯的了你先生剛才我和森哥分別一直讀出簡簡單單這兩段我認為狗屁不通的語文學習支援的這兩段文字 其實如果你教育局是很希望香港人多學習普通話你無需要貶低特別將廣東話刻意地不是中國的法定語言只是中國的方言你無需要的你只要告訴別人普通話全世界你可以說很多外國人都想學普通話想來廣東話賺錢容易一點交流易一點 你有個地方說是說法語的是啊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蒙特利爾 外圍市場過去這幾天的影響。 中間落物他都很和美，是吧？ 本來定算是20億， 他殺我10億， 他說中間落物15億， 那我最多省5億。 立法機關多數議員，甚至絕大多數議員都不能否決的，我們覺得這樣就變成了。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鄭家富。 在香港有沒有那麼容易，有沒有那麼容易，我想告訴大家，叫做推廣普通話就廢除粵語，大家記得在廣州就試過，人家牽延大波，大家就拿袁崇煥那句話，這裡不說，頂硬上那句，拿出來，港島人就一起就說粗口。 最典型的粵語粗口就是最生動的，最典型的廣東話的精髮都是粵語粗口，一起上街就做這件事，搞了幾天幾個星期不動聲色的上街散步，要搞到廣東的省委書記、廣東省省長出來，沒有這樣的事，大家不用擔心。 即使在內地，即使在大陸，即使在廣東省，他企圖用這個方法去推普廢粵，都引起這麼大反響。他夠膽在香港做，比個武功還要大。我自己覺得這班人梁振英政府這群高官、駐軍、駐國，都不知道用哪裡想事。我自己覺得他們為求自己做些事給爺爺看，我其實跟你們想法一樣，我都想做，做不做到一件事，他們這班人。所以我覺得這個語文學習支援這兩段狗屁不通的文字， 其實想帶出我想希望多些人讀好普通話，大家不需要這樣，不過他就給大公開年，你讀好普通話就說普通話賺錢，你跟北方人溝通，學好一點。他也可以說你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現在全世界有很多其他國家的人民都很希望能夠熟 我們現在也有聽眾想說說其他話，觀塘啊，那個重建的問題，劉先生你好，劉先生，你有沒有去過那個留守的買底褲的東主那裡走過一趟啊？律師，我想說先講一件事，首先我想說新年最重要是七一戰勝中環，就馬到成功先，一定要成功，我們香港這一波是最後的了，如果我們香港人都自己不能夠為自己本身要有 的抱負作出理想去犧牲，將來有什麼被人家可以說呢，即是不要怨言，可以回頭的下場，大家心裡有數了。其實現在很多樣東西大家看到，大家走出來了，今年這個馬年，即是主場一樣，大家見清楚發生什麼事，如果到今日你都不為自己下一代或者想想自己將來會面對什麼殘酷或者被人家打壓的，你們香港人 不過劉先生，我經常都聽到很多人說這一局就是最後一局，2008選舉的時候，2008這一屆最重要，去到2012，我們2012這一屆也是很重要的，其實屆屆都重要，年年都重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香港還沒有普選，所以如果你說佔中一次之後，不是最後一次的一定是 直至到真的有終極普選，有些像樣的普選才可以放手的。不過劉先生你說打來講觀塘重建，是沒錯，不過我想多一件事，鄭家富先生，你看下去現在我們香港無論你民主派或者你建制派，根本上大家立場就定了，大家都一樣東西不放得手的了，既得利益的到了手的，子女的將來的所謂金銀財寶會不會交出來，甚至乎一件事現在得到的東西 不會拿出來，還要更加要加得更加，我們面對的東西就這麼簡單，不要說青少年有沒有說有樓的希望，根本上你連做事的好些機會都沒有了，前途肯定是黑暗的了。今天你們有個林本利先生講那樣地獄的問題，香港人要想想，林本利講話裡面很多的爭議，什麼地獄啊？ 香港商會變成一個經濟上的地獄了，林本利其實他今天說英屬處女島，你以為是稅務天堂嗎？被人揭發，不是講香港，看清楚一點那篇社論。好，你回到正題好嗎？好，觀塘，林志森先生，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蜜華街協和街那個地方？我好像很小的時候，我不知道是不是蜜華街，我不敢肯定。 是美儀的，他30年前本身是一個球場仔，是一個波地來的，這一班小販其實今日剩下的，說真一句，有多少是原身在那裡擺檔的人，大家應該心裡有數，有些老退了，有些離開了人世又有，而剩下的那些擺檔的，絕少是原身擺檔的人，那他們的成績基本上是不是本身是有些利益上的，今天看電視或者有些是助理 都有些是可能是幫他打工那班人。其實我們現在看的一件事，一個重建才可以清理到這個社區裏面一個比較上難處理的問題。我們的市政，香港的市政的計劃是不是很失敗？以前有市政局一路延伸到港英一路再下去這個特區政府，今日市區重建局用一個這樣的手段去收回它，搞出這麼多令人覺得 這樣這麼強硬、這麼強烈的手段，現在剩下了一檔，這位小姐說要一檔搜下去，我相信他亦都很難會搜得到，因為很多條例是將會打開之後，原來是這樣收回牌或者收回福地，因為現在觀塘重建真的是一個很巨大的利益，鄭家富先生，從每一次香港的土地或者香港市區重建，它裡面的利益你說真的有多少，不能夠見得光，甚至乎現在市區重建局是以利為先， 一定要賺到盡甚至乎一件事現在小販的問題花園街甚至乎油麻地那個菜欄或者果欄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就是我們香港政府那個社區管理那個失敗之處為什麼不將它搬遷就有些人既得利益者我說建制派有些本身是工商界亦都是這班人霸佔了市區或者社區的比較上交通方便人流比較集中的地方不肯退出來令到社會越加混亂其實劉先生 本來你有一個臨時的街市給他們馬上可以無縫交接但是現在要搞幾個星期才行差不多搞一個月他們怎麼賺錢呢他不是不想搬走劉先生你搞清楚一件事他是因為你沒有辦法給我繼續營業所以我就暫時留下了為什麼他沙田來都是一個臨時而為什麼這一次他搬搞了一件這麼大頭髮的事就是你市區情況跟政府的安置問題你看看問問當地幫擺檔的人其實他一直以來都是要將這班人搬走的他不是今天因為觀塘重建而搬走這班人是很早 即是我們將劉先生留生得了多謝劉先生聽到你很清楚不過他每次每句都很清楚不過有時就不是太明白他將所有東西都賣出來攔了很多喂還剩下10分8、16分鐘一個節目預告這個節目預告都挺有趣的都是何俊仁親身向傳媒透露就約20至30個民主黨的核心黨員將於明日在中環宣誓不惜坐監都要親身佔中的決志運動 即是說其實佔中說了很久甚至說幾乎10年甚至乎可能去到年底甚至到明年2015年我估計如果真的搞得成可能2015年的元旦日1月1日但是1月1日佔中就找你搞你跟菲律賓工人一起佔中一樣差不多沒什麼分別你對經濟的影響當然我們擺明了我們就是想造成一些不便就是要造成社會上有壓力才營造到對政府的施壓你不要晚上12點鐘佔中然後早上6點鐘走 就像示威不要阻礙人不如去大嶼山行山徑所以當然我對民主黨是有期望他們這次就要做一些所謂佔中的決志運動這個我覺得我骨子裡當然覺得應該是要這樣做不過我只希望勸告民主黨等人 在佔中的決志運動之後其實最重要就是民主黨的軟件內裡的政策的一些決定以及他投票的意向我想搞清楚阿富為什麼要決志呢即是說他意志不夠堅定別人覺得你是玩的假的流的 所以走出來表態是甚麼意思崩口人就多崩口我是這樣的問得很直率的我是皇帝迪生這個小朋友通常我們如果民主黨內部開會就當然這樣說各位我們似乎有一些言論對民主黨不太有利有善不友善特別那個契弟鄭家富經常在D100 我又覺得因為我對民主黨比較熟悉而他也是現在泛民的一個比較重要的主要政黨希望你剛才說的一句很明顯民主黨內部就為我們收到了出面真的覺得我們好像遙遙擺擺我們做公關的都要包裝一下政黨在這些問題上是不是要做些事不要被人有口實出來決志於是你說得對意志不得堅定的人才需要決志意志堅定的人通常在基督教決志就是我第一次在基督教教會裡面學到的字眼我信耶穌了有些人當傳道人或牧師大家低頭祈禱 我沒有冒犯他是不是冒犯就是因為他看到有很多人低頭祈禱了之後如果你決志如果你相信你就舉起你的右手舉完右手請你再走前來我看到前面有幾個他的手舉下舉下都沒舉到你再想清楚耶穌愛你這樣一路說令到你的人呢 哇,真的個意志堅定的,舉起隻手跟著行出來,果下決志嘛。這個話已經民主黨,民主黨就要信主啦,民主黨你諗諗,你係咪真係決意佔中,你係咪真係會反對一個真係冇篩選或者有篩選?你好選。你意志堅定啲得唔得?副哥,我講咗民主黨內部的真體嘛,大佬啊,哎呀。 原來民主黨裏面有可能有些人手舉下舉下不知道舉反對還是支持現在要找朱耀明在現場見證你去做出這一幕真的啊他明天真的要找佔中發起人朱耀明在場見證啊大哥知不知道我不知道所以有時呢需不需要這麼形式啊我們未找到何俊仁 新年流流他即是開完記者會或者即是請記者掃著書櫃通常都會是這樣的他和善眾當然是最喜歡掃老婆的年糕他最喜歡掃字不過他掃字的書櫃因為他撿過來他家裡真的有很多書我都可以說但是形式上的這些決志我不反對的心哥我覺得人的人各有志但是 當你做這些事的時候各有志即是人各有決志也人有自己的大粒志你喜歡決的不要緊但決完之後是不是真的做到呢這才是重要如果你說用決志為什麼你不索性喂公民提名我就亂決是決一不可 不是非必不可少聽說張文光、楊森、劉慧卿、李柱明、何俊仁等重要的核心人物都會在現場都會決志希望這些馬田都出席聽說馬田都是聽說很久沒有出席了這場民主黨的場合不如又跟你賭一局他明天在哪裡我懷疑而已不要住 想想吧我懷疑黎先生在電話旁邊黎先生你好請講深哥富哥你好恭喜發財馬年進步大家這樣說回法定語言如果他們用這個邏輯思維他們確定了這個理論的話香港大部分的執法人員都已經犯了法富哥你有沒有上過庭 看過執法人員的口供裡面很多都是寫廣東話是啊對你走過一旁吧他會這樣寫寫的時候他就說吳先生那個字怎麼寫那個字我跟你寫得不行的你告訴我怎麼寫吧深哥不用扯淡一點講白一點大家都是一介市民不是叫你老母西 是真的說靜音都要寫下去的要的是嗎是的要如果那句是挑釁到別人打你又或者你罵警察用這句跟著警察捉你你是拒捕這一句一字一句都要寫得清清楚楚的我真的替香港的幾萬執法人員擔心全部都犯法了 我說完了不是犯法那麼簡單可以推翻證供無效的出差你坐牢那些一個這樣的教育局真的回到了藥費所以你想想阿黎先生最慘就是我們出糧給這班人這樣才嘔血 我覺得教育局這個我不知道他是哪些人寫不過無論如何都好即是這個政府說他做些事他是自暴其醜沒錯自暴其醜得來就被人有感覺沒有料到之餘他又要擦鞋那才糟糕不是我做正經事跟我剛才說民主黨一樣我就希望做一些正經事你真真正正如果想要有一個真正的普選你就請你和我們其他泛民一眾大家集結的力量你就不要當學民思潮說要聯署 希望集中火力推公民提名的时候你就说非必不可少当真普联讲出三鬼制的时候你说三鬼制非缺一不可大佬那你是不是真的想真正普选呢想怎样呢现在人家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你就走出来我要做决志运动那你这种的形式化你就被人感觉到似乎太着重包装 外表和自己被人的感覺究竟你在做些什麼這個我覺得整體民主黨希望出來就是像些人的我希望就是李柱銘你剛才我想跟你賭我當然可以告訴你何俊仁和張文光一定今晚打給馬田明天來啊有你差很遠啊馬田 第一你是創黨主席第二你是你的icon站得最堅最直華叔不在之後有事就中無厭無事夏迎春找你來跟我們頂住其他人不通知他不會告訴他我們妥協了我們入中聯辦有沒有跟馬田說我自己估計我骨子裡如果我是馬田這樣 馬田這個人馬田都是以人為善的如果何俊仁和張文光親身打給李柱銘甚至上門今晚年初五拜年大哥別說笑不過馬田不吃肉的大家住兩梳招上真是恭喜發財上去等馬田就說大哥不知道幾點說說而已所以我估計馬田都耳朵軟可能何俊仁馬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是希望團結的 希望大家是不要太多紛爭如果他不出席張文光一定說和馬田說除非他不在香港但我連初一我跟他打電話拜年他還在他要預備案件所以他都很忙他一定還在香港所以我估計他最終都會參與因為他也覺得佔中他會參與所以他覺得如果既然民主黨有決志他會在所以大家就希望拭目以待對於民主黨口口聲聲 拒絕接受2017年有篩選的方案究竟日後林鄭怎樣哄民主黨可以接受一個似乎看起來 是沒有篩選之名不過有篩選之實的方案這就是我最害怕的民主派裏面用林鄭的說法最有計談的就是民主黨了那你就知道什麼事最有計談的民主黨最容易票叫過來的也是民主黨缺什麼字現在很明顯羅致光也是 和政府之間的中間人羅致光已經成半個官或者四分三個官所以究竟民主黨最後怎樣投票呢這個決志我認為只是民主黨和政府開價還價的一個包裝即是說給你聽政府你不給我一些好東西我決志我和你死過的你過不了的就是這樣一個黑臉一個白臉 好了,明天再聊,明天再聊,拜拜 D100 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是屬於大家的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大聲台,還聲於民